金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笑星姜昆大家都很熟悉吧，在舞台上他用那生动自然的表演，通过相声或小品把观众逗的是前仰后合。在现实生活中，姜昆的生活其实并不都是一帆风顺和充满笑声的，比方说姜昆入党的经历就历尽波折，最后才如愿以偿。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儿的快乐之旅当中呢，我要给您讲一讲姜昆同志入党的故事。姜昆16岁初中毕业那年，还没拿到毕业证书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春天，姜昆从北京来到了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到兵团不久，姜昆就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姜昆说，那时候自己还是一懵懵懂懂的热血少年，明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入党的希望很渺茫，但丝毫没有减弱入党的愿望。姜昆说，那时候写入党申请书，热血沸腾，恨不能咬破了自己手指头写血书啊。关于姜昆入党的故事稍后再来继续跟您说，先来听一段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好啊好，相声过后继续来聊。 帅妞帅妞先 生，你怎么唱成这个了？ 我就这唱的熟。 那算了，还是我替您唱怎么样？ 那也好。 我想用歌声来歌颂一下我的家乡。 好啊， 行不行？ 行 啊。 好， 听啊。 嗯，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嗯，好， 炊烟在新建的村房上飘荡， 这词儿好，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嗯，调也好， 一片冬麦， 麦子长得好， 那个一片高粱， 高粱长得也好， 十里有， 十里好， 荷塘， 荷塘好。 我说您这说什么呢？你这个， 哎，你不是歌颂你们村吗？ 啊， 我这儿夸你们村好呢。 那你也不能那么简单啊。 怎么了？ 麦子也好，高粱也好，十里好，荷塘也好， 有这么说话 啊？ 这可不怪我。 那怪谁？ 这怪你。 怎么怪我呢？ 谁让你老唱呢？ 哦， 这唱歌啊，比较抽象。 抽象， 你要说具体的我就有词儿了。 一说具体的您就有词儿。 我搞的是语言的艺术啊。 是这话吗？ 你要一说出来我这词儿就来了。 那大家听一听啊，我说点具体的看您有词儿没词儿。 哎，你说吧。 啊，我想说说我们村儿。 那好 啊。啊，又来。 我先问你吧。 啊， 你们是哪个村儿？ 我们是西葫芦村的。 西葫芦村儿，哟，那咱们还离不远。 你也是西葫芦村的。 我是架东瓜村。 像话，你这像话吗？啊， 什么叫西葫芦村？ 西葫芦， 西葫芦。 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不但粮食丰收，生活幸福，还有装扮美好的家园。水泡子咱们修成人工湖，湖边种上垂杨柳，村中一条大路，走在上边就像漫步在西湖十里长堤。我们给起了名字叫西葫芦。 哦，西葫芦 啊， 我以为你们村净种西葫芦呢。 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村由穷变了富，走上幸福路，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 多好啊！ 穷山沟变成了米粮川呐、 啊，这谁能说不好啊？ 过去我们村那鸡叫起来什么味儿啊？ 什么味儿啊？ 您听那母鸡叫起来 怎么叫？ 咯咯哒！ 怎么这味儿、啊？ 这是冲人抱苦呢。 哦，他说什么呢？ 饿着呢， 饿着呢。 一听这口粮就不够。 现在这鸡叫起来 怎么叫、啊？ 大早上一进村， 嗯， 您看那公鸡一扯脖子。 哎，这是说什么呢？ 这是嚷嚷的。 嚷嚷什么呀？ 有精神。 连这个鸡打鸣听着都美了， 生活一天一个样， 真好， 道路越走越亮堂， 太好了， 我们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好极了， 说的您都没词儿了， 多好啊。 还好呢。 哎呀，又怎么了？ 您看看，您刚才又说了半天，又多好啊，太好啊，老是这个一个字来回使啊。 不是，本来是好嘛，怎么能说不好呢？ 啊，不，您是搞什么的？ 搞语言艺术的。 语言艺术讲究语言，我们祖国语言那么丰富，描绘的词汇那么多，您不能换点吗？就一个好的来回使，您不觉得单调吗？不觉得贫乏吗？不觉得枯燥吗？不觉得无味吗？ 你把这嘴撇后脑勺去， 后脑勺干嘛 去 啊？ 我告诉你， 嗯， 歌颂农村大好形势啊，你让谁说也离不开这好字， 是离不开这好 啊。就是 我给你歌颂歌颂我们西湖村。 哦， 我不用这个字儿，用其他的词汇描绘起来，比您单用一个好字要丰富得多。啊， 你先别吹。 怎么是吹呢？ 我问你几句话，出不了五分钟，你就得说出好字来。 说半个钟头我也出不来。 到不了五分钟就得说出 来。我跟你说，我说出来，待会儿那个剩下的那半截钢柱我给撅了。 啊，那好 啊， 哎，我待会儿看看你撅钢柱 啊。我要说不出来，你回踩鸡蛋去啊！我跟你讲， 那我还真会踩。 行，那 我不能踩，我把它吃了。 好了， 嗯， 行，开始。 我这就问了啊，小江 啊， 听说你们村不错呀？ 我们村啊， 嗯， 跟你们架东子村差不多。 怎么还提那架东子村？ 你刚才说的， 别提他了啊。要说你们村的日子可真好。 我们村虽然其实也不值得一提，是不是？ 你也别谦虚 哦， 这三乡五里的谁不知道你们村 像那么回事儿了。 你们村在咱们这一带那可真是有名了， 穷山沟 那是过去呀。 哦， 现在的景象那简直是 跟报纸上差不多了。 哦，对，他让我看报纸。哎，对 啊， 要说报纸上登你们村那篇文章可真 写得太短了。 不是说长短 哦， 是说那篇文章他让人呐 一看就清楚了。 我对你也清楚了。 我喂，你生气 说不出来让人看报纸去啊？ 不是，你 得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你还逼着我往出说，哪儿你这样呢？ 他得有问有答嘛。 那我也说不出来。 那你就能说出来。 你问吧。嗯，啊， 要说你们村的日子可是一天比一天 富裕。 对，很富裕 啊。 富裕的原因主要是党对农村政策太 英明。 英明 啊。 所以全村男女老少都夸党 伟大。 嗯，对，伟大。你们村分田了吗？ 都包产到户了。 哦，那庄稼长得一定是 强。 啊，一墙到了秋着收成就 壮。 一壮这年景 就棒。 要说你们村这一年干的可真 够意思。 你也够意思。 得了，我说您别问了。 怎么了？ 您问来问去呀，都是大家都知道的这点事儿。 哦， 我跟你谈谈我们村的那些那些新鲜事。新鲜事 啊。好，你谈谈。 我谈谈新鲜事。 新鲜事你说。 我们村跟村别不一样，我跟你讲 啊。是怎么不一样？ 我们村夫妻捐款搞水利发电。 嚯 啊，大队花钱搞治理投资。 哦， 我们村村社社有舞台，家家户户有电视。 哦， 过去我们的小伙子，您知道叫什么吗？ 叫什么呀？ 叫光棍葫芦。 哦，嘿嘿，光棍就光棍吧，干嘛还葫芦？ 光棍太多，跟糖葫芦是一串一串的。 这光棍得多少？ 现在都富了，我们都成家了。 哎 啊 哎，听说你搞这对象就不错。 你别当着大家伙说，说的人挺不像话的。你 是 啊， 谁都夸他那模样长得 寸着的。 对，寸。 哎， 听说你们村还盖了新房子， 各式各样的房， 是不是？ 有二层楼的，有四个院的。 嚯， 你像我们哥俩盖了四间大北房。 哦，嘿 啊， 要说那瓦房住着可比草房 亮堂。 是，它一亮堂，它得显着 宽敞。 是啊，一宽敞，它不是心里就 高兴， 一高兴就太 就自在， 一自在就太 就得劲儿， 一得劲儿，那就太 就舒服。 一舒服就太 你没完了你啊！几间房子美都在屋里折腾，你看问。 我是说这意思 啊， 你们也住上新房了， 嗯， 生活也富裕了， 对， 那就得吃点儿 顺口的， 这顺口的就是 吃点讲究的， 是啊，这讲究其实就是 吃点钱色儿的， 从这里还论颜色， 过去老吃什么呀？ 吃什么呀？ 吃棒子面啊，棒子面什么色的？ 哦，黄色的。 现在吃白面了，白色的。黄色比白色不欠多了吗？ 哦， 对不对？ 对对对 啊！ 要说这个浅色的可比那黄色的啊， 滑溜。 所以说这个黄色的不如白色的 软和。 哎呦，你是想主意得躲着 那个字儿。 哪个字儿？ 就是那女字加那子字。 这字念什么呀？ 这我不认识这字。你往出逛我，你呢？您甭问了， 他都成文盲了 啊！您就问的我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出那个字儿来。哎，不信咱们今儿试一试，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村的大部分形式。 你说说那大部分形式， 保证说不出那个字儿。嘿，我跟那字儿我离婚了。 我就不信你说不出来。 我们村不但建设物质文明，还搞精神文明的建设， 建设两个文明。 哎，我们村现在是有名的文明村了。 哦， 过去那个村里那人一见面拉着手总问你， 什么呀？ 哎，你吃了没有？ 哦，吃了没有？ 过去穷老吃不饱，一问你吃了没有，老问这个， 净惦念吃。 现在讲文明，讲礼貌，为人成风气，一见面一拉手就说你，你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连外国话都蹦出来 了。学外语咱们成了自觉性了。 是啊， 你想啊，分田大户你也分一块田，我也分一块田，谁不想把地种的这个顺溜一点，我 这是 差点秃了出来。对不对？所以大家自觉的学习外语，引进外国的先进经验，都成了自觉性了。 哦，对 啊， 农村的年轻人学外语的倒是很多。 哎， 那这个 good morning 是什么意思？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是早晨问候的一句话。 是这个早晨起来问什么呀？ 就问早晨，没摔跟头吧？ 谁大早的摔跟 头？反正就这意思。我们村有名的文明村，啊，你想100户人家，我们评出来89户五不赖家庭。 是吗？什么叫五不赖家庭？ 你不问大伙儿都明白，我跟你讲。 他又推大伙儿那儿去了。 啊，过去我们村什么村啊？ 什么村啊？ 吵闹村， 穷吵恶斗。 您说他根上了， 是不是？ 他穷他得吵啊。这一富了，你看夫妻之间也和睦了。啊，这个父子之间也和顺了。婆媳之间也和美了。啊，这个兄弟之间也和气了，姐妹之间也和顺了，大伙在一块儿也和和了。 什么叫和？ 啊， 他就把那字儿给省了。 我再给您讲讲，我们村还盖了小礼堂。 哦， 啊，这个小礼堂盖的 嗯，可高了，哦，还买了电视机，嗯，电视机可重了，一放出那小人来，嗯，他可爱动会儿了， 嗯，不动会儿那是换灯。 我们还成立了业余文工团，哦，讲个新鲜事儿， 什么新鲜事？ 我们青年在一块儿成立了一个铜管乐队， 农村成立管乐队， 大家想有钱了啊，咱们成立个管乐队。呵，我说的没错，咱们就这么办，嗯，咱们有钱，咱们买乐器就买点那个。 行的， 处理的，啊， 有钱买处理的， 太高档的咱也用不起，嗯，哎，凑起来以后大家一吹，吹的那歌可响了， 响，吹什么歌啊？ 就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歌叫什么名字？ 社会主义好。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要来继续聊一聊姜昆入党的故事。直到现在，姜昆还对自己当年入党申请书上的两句话记忆犹新。第一句是青年人应该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第二句是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每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当年他也是以这两句话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在北大荒的生活很艰苦，姜昆在兵团那八年当中，曾经端着泔水瓢喂猪，系上围裙当厨师，农村的活儿几乎没有他没干过的。但是再多的苦也没有泯灭姜昆心头的理想之火。他说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没有音信，没过多久又怀着希望写了第二封，还是没信儿。在兵团的那些个年头当中，姜昆每年都会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希望虽然一直很小，但是姜昆的心底始终燃烧着一个理想的火苗，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到这儿，再来听一段姜昆和马季合说的相声吧，猜谜。 哎，下面还有人点播相声，让咱们两个人说一段。 咱俩人能说吗？ 试试看怎么样？ 可以说一说，啊。 今天咱们这是演出和猜谜相结合呀。猜谜对这个大家有一个要求。 有什么要求？ 要求这个脑筋得特别好啊。 对对对啊！你看我这脑筋呢，啊，就特别的好。 要求这个反应得快啊！ 你看我这个反应就特别的快。 要求这个接受能力得强。 哎，我这个接受能力特别强。 我问你了吗？ 我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你别自己说呀。自我介绍说自己的好处啊，那当着大家，那是你的优点，能当着大家自己讲自己吗？ 实事求是吧。 你实事求是不行，大伙儿什么感觉？你让大伙儿听了这什么感觉？ 对对对，显得不谦虚了啊，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当众自己夸自己好，说自己怎么怎么脑筋好，这个显得不谦虚。 对对，不应该 给人的印象不好。哎，这是一个起码的道理，应该懂的。 对对对对， 你看我脑筋比你好多了，从来不自己说。 你比我还不谦虚呢。哎， 你说你脑筋好，咱们当着大家伙儿，咱们测验测验你。 怎么测验法呢？ 哎，咱们出出谜语， 猜谜语 好不好？ 可以啊。 出这个谜语啊，有个特点啊。 什么特点？ 咱们就以咱们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咱们破谜怎么样？ 哦，猜这谜底呢是一位知名人士， 行不行？ 那得大家都熟悉的 啊。那当然了。 那行啊， 说出来就得知道。 你说我猜好不好？ 那行啊，你说我也能猜。 那可以，你先说一个，我后说一个。 好啊， 来吧， 先听我这第一个。 啊，你说吧。 第一个比较难啊。啊，大家注意听。嗯，六万年前北京城打一个人，知名人士。 六万年前北京城， 猜。 这还真猜不着。这个 猜不着了， 你给我宣了吧。啊，你说是谁吧。 我说是谁啊。大家听着合理不合理？六万年前北京城， 这是谁呀？ 袁世海。 原来是海。 怎么样？我鼓鼓掌。 这还真不错。 不错吧？ 照这样呢，我说一个你也猜不着。 可以，你跟我说说。 你听着啊，也打一位知名人士啊。 你说我听听。 乱砍乱伐就挠你。 这是谁？这是谁？你说这是谁？ 侯宝林。 啊，保护这林的。 侯宝林。 我再说一个啊。 你再来吧。 砖头上跳芭蕾， 这是谁？ 京韵大鼓的演员啊。 小彩舞。 怎么样？ 行，这也不错啊。哎，你再听我的啊。 你说， 打着灯笼看庄稼。 这是谁呀、啊？ 赵青。 赵青，赵青，赵青哥是吗？你再猜这个啊， 来吧。 是久旱逢了及时雨。 这是谁呢？ 谢天。 好好好，谢天， 你再说一个。 再听这个啊。马拉松半道下来了， 这是谁啊？ 谢晋。 谢晋， 别着急的。哎，你再猜这个啊？ 来吧， 说这个树折了以后拿线连， 这是谁呀、啊？ 这个 啊， 这是冯木。 哦，冯木， 对不对？冯木的，冯木的，对不对？这就给鼓掌。 再说一个， 来来，你说， 一天洗他十三遍脸， 你干嘛洗那么多脸啊？ 打一人名， 这是谁啊？ 白华。 怎么叫白华呀、啊？ 又白又滑呀， 像吗？行了，你这个脑筋可真不错呀。 你来吧你、 啊，我再说一个，你猜猜啊？ 说吧 啊，这个用我的身体打个字，你猜猜怎么样？ 身体比个字儿， 哎，你看 吗？ 行不行？你看这念什么？ 这个 啊， 这知道，十，哎， 上面加一横，这念什么？ 干， 错了， 哎，干 不念干， 不念干念什么？ 鱼 啊，哪个鱼？ 干钩鱼， 不，干钩鱼还有钩呢。 你看我这翘着脚尖呢，我 你像你往下踩啊你啊。 啊、 那不算这个，这念什么？ 这念干呢？ 错了 啊！ 和平的平字， 平字还有两点呢。 我这还俩耳朵呢，这么大耳朵看不见啊！ 你要照这样，我也有啊！ 你也来啊！ 我来个，你瞧瞧这个， 别毛巾的巾字， 不念巾，不念巾， 这念什么？ 念调。 调子上面还一口呢， 我这还嘴呢。 刚刚听到的是由马季和姜昆合说的相声《猜谜》。说起马季和姜昆的关系，可以说是伯乐与千里马之关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季对姜昆有着知遇之恩。那时候的姜昆还在兵团，有一次他和几个战友在俱乐部看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郝爱民、李文华说相声，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他领略到了相声的魅力。回到驻地后，姜昆激情难抑，开始写起了相声。后来他创作的相声《林海红鹰》参加全国曲艺调研，被马季一眼相中。1976年年底，他被马季调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开始了自己的曲艺生涯。讲了这么多姜昆的故事，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祖海演唱的《荡气飘飘》。各位稍后见。 春风吹开花季的笑容，一拥慷慨波州大地从容，秋色装点生活的绚丽，一拥智慧收获盛世风靡。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上半段节目当中，咱们说到了姜昆开始了自己的曲艺生涯。姜昆说，从踏入专业文艺队伍的那天起，他就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的幸运。他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候，当时四人帮被粉碎，文艺界迎来了百花怒放的春天。姜昆一下子投入到了火热的文艺创作表演环境中。那时候姜昆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出色的相声演员，用艺术去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姜昆更是看到了希望，追求入党的愿望也是愈加的强烈。1980年的春天，姜昆满怀希望的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姜昆对这份入党申请书印象特别深刻，他当时写道，这是向党组织递交的第几份入党申请书他都记不清了，但这次和前几次在认识上有所不同，虽然和以前一样的真诚，但真诚的分量却是不一样的。他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了。那么这次的结果会如何呢？一段相声过后我们继续聊，请听姜昆、戴志成合说的相声《合家欢》。 好，朋友们啊，大家已经认识了 啊， 这是年轻的演员戴志成， 是我， 跟我也是老搭档了， 哎，合作7年多了， 对不对？ 嗯。 不过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最近戴志成他们家呀，全出来了， 不是，你等等吧，什么叫全出来了？力气就没进去？ 不是，我说你们家不是最近 啊？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们我上次看见的那些。那个演出队出去演出，出去全出去。 这位你说这一激动不会说话了、 啊、不是， 是这么回事 啊。 我跟朋友们介绍介绍，我们家除了我呀还都是文艺爱好者。 嗯， 这不是新世纪都到了，我们家组织了一个家庭的文艺队，想借着这个大好的时候到底下去也给朋友们去送点温暖， 对不对？ 送西下乡嘛、哎、 想到农村去演出去、 啊、对， 组织了家庭业余的文艺演出队。 没错。 有前些日子到他们家去 啊， 那时候还没出去呢 还没出去呢，那个排练， 哎，对，提前准备。 哎呦，排练，我一推门一看见，哎呦，热闹， 那是 东西摆了好些， 没错。 小戴在那儿动员 啊，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分配拿东西 啊。 然后啊，爸爸、嗯，您是那个灯光箱子 啊， 妈妈您是那个服装筐子 啊， 哎，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和喝水的缸子啊，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哎呀，这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不是你们 什么词汇、啊？ 演小戏穿那破鞋。 你等等 啊， 刚才还有那白菜帮子怎么回事？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哦，白彩帮子。 哎，对了， 你看他给搁一块儿说了、 啊、他这第一个媳妇啊。嗯， 也是。等等这不像话 啊。 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啊？ 就是头一个啊。 哪来的头一个？这不就一个啊？ 不是，我就是说 啊、 那天你们不是大家伙都站着，后来他头一个他出来说话，头一个。 这位什么都不明白，头一个出来说话 啊， 那叫报幕。 报幕 您现在叫主持 嘛。对，也叫主持。 对、 啊、哎呦，大概从来没干过这活。 哦， 紧张。 是吗、 哎、往这儿一站 啊， 一看上面挺好的 啊，是 一看底下这直哆嗦。 哎呦呦，别紧张啊， 一张嘴就把词儿说错了。 哎，我媳妇儿怎么报的幕？ 我宣布 啊，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我媳妇还饿了呢。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一着急把晚会说成晚饭了。 什么舌头啊！ 自己也懊丧 啊！ 你瞧我干嘛那么紧张？ 别紧张， 我不说了，不说了。哎，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你快点，快上！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那儿子为大家表演。 你这儿子太好了， 那是。 哎呦，长得是虎头虎脑的， 随我， 二十多岁穿一个开裆裤，你看，溜溜达达就出来了。 我养一傻儿子。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挺凉快的。你看 什么叫凉快啊？别开玩笑，我儿子今年五岁。 我知道，我是说他那成熟劲儿，就像二十多岁的， 有这么成熟吗？ 我还纳闷呢。你说这个小戴真有本事啊！啊，净养一些早熟品种。 什么词汇？什么叫品种啊？ 不是，你看他这个很成熟。 我儿子特别招人喜欢， 哎，小大人是吧？ 好玩， 哎，一往这一站啊，哎，一捋胡子就给大家唱上了。 错了，错了，错了，五岁的儿子长不出来胡子。 你儿子不是少儿京剧班的小演员吗？ 对啊， 他一上台，他带那毛。 嗨嗨，什么叫毛啊？那叫髯口。 对，髯口，髯口，那不就叫胡子吗？ 意思倒差不多。 哎。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少儿京剧啊， 唱得真好， 来一曲。 十七年，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李奶奶长胡子了，李奶奶改老生了， 不是这出， 她得唱老生戏。 对对对，她这么捋的胡子，一缕胡子，同志们杀敌， 杀奶奶也没胡子， 那哪个奶奶有胡子啊？那个。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我听见他唱了，不是 忘了。这个节目还特别的好，为了突出气氛，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对对，你们俩一块儿唱的， 唱的是这出。 哎，你现场再 给我学两句啊！一马离了我。 我在旁边，我也给喊好啊， 喊好， 也鼓掌也喊好，因为你哥唱的就是的啊！你看那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没有你这么比喻的， 反而唱的好。 哎，爷儿俩唱的都不错。 接下来 啊， 是你爸爸现场为农民兄弟作画的一个节目。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老工人，最爱画画。 对，你爸爸可太好了。 那是啊， 今年二十多岁。 不对不对。我爸爸怎么才二十多岁、啊？ 我说他那穿的那精神劲儿像二十多岁了。 哦，那像那像 啊、穿一个西服，系一红兜兜。 等会儿吧，我爸爸整个一垮倒车，穿一身挺漂亮西服，这儿系一红兜兜。 我看见了吗？我 那是围裙，他不怕把这西服弄脏了？画画时这系了个围裙。 哦，对了，围裙，我还纳闷你兜兜怎么系下边来了？系下边应该是屁帘，在这个 没有屁帘的事儿，围裙 。哎呦，现场画画， 画 的那个好啊！ 画的什么呀？ 龙腾虎跃， 这多漂亮啊！ 画了一条龙，画了一只虎， 对， 那龙画的，你儿子在旁边直夸。 哎，我儿子怎么夸的？ 银龙飞舞上天河，弯弯曲曲像只蛇。哎， 我爸爸这什么手艺，画的跟长虫似的。 反正那个龙，你是画的稍微差一点，但是那个虎画的不错。 哎，我爸爸擅长画老虎， 哎，栩栩如生啊！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你儿子在旁边也夸， 再夸两句。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他，家中不买耗子药。 这更不怎么样，画的是猫啊， 反正照猫画虎，越画越好吧。 反正就是老爷子对大家的这点心意、啊。 对，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姜昆 啊， 那可是我妈的拿手节目。 你妈可太好， 那是啊， 今年二十多岁。 你妈才二十多岁呢。 哎，你妈那穿着打扮绝对像二十多岁的。 我妈穿什么衣服啊？ 特好看。 穿的什么呀？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上衣镶金边， 真好看。 红嘴唇，蓝领带， 要 脑袋上一圈小黄花，一出来这样，我来了，我来了。 今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你瞧这打扮什么模样的？ 哎，你妈那不是跳秧歌时演那丑婆，拿着那个烟袋就 这。你说明白了，她跳秧歌时才这样。 就是啊， 平常挺好的。 哎，不是，平常哪有活动，你妈妈就把秧歌带着大家伙跳到那儿。 哎，把喜庆带给大家呀。 哎，赶上这个商店开业啊，你妈带着大家就在门口跳。 没错 啊，工地开工啊。你妈带着大家就在工地上跳， 对 啊，这个饭馆开张，你妈就围着这个餐桌跳， 是， 哎，大楼竣工，你妈就从楼上， 不用问，我妈从楼上往下跳，想不开呀， 不是，鹤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你这话怎么老这么玄乎啊？ 为了多搞几个节目 啊， 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拍了一个节目， 这算你说对了 啊！ 这个节目还特别有意思。 嗯， 我妈那扭，我爷爷给唱。你别说，他们俩人配合的还不错， 不错。演这个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演的什么呀？ 夫妻双双把家欢。 去去，就这个身份不符合。 怎么了？ 你想，老公公和儿媳妇儿，他怎么能唱这个呢？ 你别胡联系，一男一女配起来， 唱的是《逛新城》。 逛。 爷儿俩逛新城啊， 对对对对对，逛新城， 因为那是我爷爷。 你爷爷太好了 啊， 今年20多岁， 我爷爷也20多岁。 你爷爷那精气神 像20多岁的，把话说全了啊。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什么呀？ 放风筝。 这说对了 啊， 我爷爷那最爱放风筝，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他爷爷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受累，江宽，受累跟您打听一下，我爷爷判了几年呢？在里边关着呢，罪过还肯定不轻。您听这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喽，放风喽！你损不损呢你啊？ 放风筝，放风筝！哦，我落掉一筝子儿， 嗨。你拉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哎呦，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了， 很有水平。 国家发生什么大事 啊？ 他放什么风筝？ 没错， 现在咱们国家的大事儿、好事儿太多了， 好事儿不断， 放不过来了。 怎么样？ 结果他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构思多好， 把那孙悟空的风筝拿出来 啊， 把那脸儿给接下去， 不要 把自己脸儿给贴上了， 好， 往天上一放，你爷爷在天上揉。 我爷爷是那猴啊， 我一看挺好看的 啊， 地上一个，天上一个，你是俩爷爷， 我俩爷爷， 一个人爷爷，哎，还有一个风爷爷， 哎呦哎呦，那是风筝上还有一个爷爷， 做好的风筝带给农民兄弟 表心意， 把你奶奶给急坏了， 哟，奶奶怎么急了？ 哎呦，从里屋里跑出来了， 啊、 我爷爷演。节目 怎么我奶奶也要演？ 我一看你奶奶太好了， 今年20多岁。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说你也得说这句啊。各位您瞧我们家好不好啊，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这一站5胞胎呀、啊全拉平了，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嘛， 别提这岁数了， 哎呦，老奶奶积极性可高了， 看我奶奶的啊， 我给大家不朗诵， 奶奶要给大家诗朗诵， 风筝风筝风笔风筝， 奶奶说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不长风筝必长凤凰， 浮上空中喜逢凤凰， 凤凰飞鸟吱吱有之，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就您这个舌头，咱就别弄这诗朗诵了， 不让奶奶说了， 人家听不清啊。 那奶奶唱吧。 哎，您能唱吗？ 年轻的时候唱东北二人转。 哎呦，东北二人转 好听着呢。 是吗？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人家怎么称呼您呢？ 人家管奶奶叫东北。 哦，东北什么呀？ 梅兰芳。 哎呦呦呦呦，哦，感情东北梅兰芳就是奶奶您呐。 我编几句词， 那我就给您来个前奏， 现场唱， 听您的。 哎，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哒哩哒。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大力大，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 怎么样？ 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大力大，奶奶说粮食生产 翻几番， 那工业捷报 一篇接一篇， 解放军战士 站好班， 人民的公仆 当好官， 学什么要当 好小孩， 咱老百姓个个 乐开花， 东边 开花， 西边 开花， 南边 开花， 北边 开花，开花开花。你再看奶奶。奶奶我哟， 奶奶您怎么样？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哈， 哎嗨嗨嗨哟！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1985年对于姜昆来说是特别重要和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4日，在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剧场中，姜昆举起了右手庄严的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姜昆说自己多年追求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当时他很激动，但更多的是体会到了一种责任感。从此他更是把一句话深深地刻在心中，我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名艺术家。也就是在这一年，姜昆担任了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团长，被选为了中国青年联合会常委，还被选为了曲艺家协会最年轻的副主席。姜昆那年35岁，三副担子同时压在了他的身上，他感到责任沉甸甸的。但是作为一名党员要迎难而上，他咬了咬牙，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段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小段《看电影》。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 现在这个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 人人讲文明讲礼貌。 我们演员可有这个体会？ 这体会最深了。 你现在你到那个剧场里头 啊， 你到剧场看看，那个吹口哨的 没有了 啊，你像还有这个吵吵闹闹的， 太少了， 太少了， 就是 啊，过去有时候乱七八糟，现在都遵守秩序啊。 啊，这剧场的秩序多好啊， 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 对， 这么好转，这个剧场呢，这哪方面原因知道吗？ 你给介绍介绍。 两方面。 第一方面 说，我们观众都能自觉地遵守秩序了。 这自觉非常重要。 第二方面 呢， 人家定了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让我们大家自觉地去遵守。 对了，有关剧场的制度。 我们这个演员他好琢磨问题。 哦，琢磨什么呢？ 这个剧场这秩序有的好定，有的不好定。 哦，这剧场的秩序还有好定的不好定的。 那你定那个制度那个是什么样的好定？ 那你说说什么样的好定？ 遵守秩序方面，你像凭票入场，30尺以下儿童不得入内，不许抽烟，不许吃瓜子，不许随地吐痰，这都好定， 保持剧场的干净和安静。 有不好定的， 不好定的制度是什么呀？ 你比方说吧， 经 常看我们节目的有一些青年伴侣， 谈恋爱搞对象的， 尤其是热恋高潮当中的青年伙伴，来看节目，俩人在一起难免挺亲热的。 这很自然。 那么说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就是在剧场里头，您说亲热到一种什么程度合适，这不好定。 这没法给人定。 两个人坐在一起 啊， 亲亲热热，难免脑袋靠着脑袋， 这样显得亲热。 俩脑袋靠的究竟中间应该留多的距离，这也不好定。 嗨，你看你琢磨着制度 啊， 这就都没法定。 他不定我受不了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有一次我去看电影去了，我前面这一排坐着一对青年伴侣， 就是谈恋爱的。 一开始的时候俩人坐得挺好的，我一看这边一脑袋那边一脑袋，正好把我脑袋卡中间这块。 人家看人家的，你看你的， 看了没一会儿坏了， 怎么坏了？ 这俩脑袋在那儿 啊是越靠越近，越靠越近，没一会儿他们俩合拢了，在这儿 他这修水坝呢。 人家买电影票看电影， 你呢？ 我就看俩后脑勺在这儿。 对了，前边的一合拢影响后边观众， 人家挺亲热的，我还不好说什么。 这还真不好说。 后来我想我也得提醒一下啊。 哎呦，你可得注意点方法。 我当时啊，我就敲了敲前面肩膀，我说，哎，二位给我留条缝啊，甭多了，有一条就得。你们俩看宽银幕，我来条窄银幕。 他这要求还真不高。 我说的你看也挺随便的。 是啊， 前面那位不爱听了。 他们怎么说的呀？ 那女同志一站起来看了我一眼，真讨厌，你懂不懂，我们这叫爱情，我们这叫亲密无缝。 前边啊都这么没缝，人家后边观众怎么看？ 我受得了吗？ 就是啊， 气得我再看电影啊，我带一小板凳来。 哎，对了 啊， 垫着板凳坐着你就高了。 我高了啊，后边那受不了了。 对，又影响后边的。 想来想去，我想出一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再看电影，我专门买头一排的。 哎，这对啊，坐第一排没人挡着你， 你不能跑台上去挡我去吧？ 那当然。 那天买了一张电影票， 第一排的， 第一排的，高高兴兴来到了电影院，往这儿一坐，回头一看，巧了， 怎么了？ 那一对青年伴侣又来了，不过坐我身后头了， 这回挡不着你了。 就是，我心说这回你们俩人合拢了，你们住吧，我也不管你们喽。 你就看吧， 看得正高兴呢，坏了， 怎么又坏了？ 这俩人说上话了。 哦，说上悄悄话了。 这个话音就在我耳朵根子底下， 这多吵的慌， 吵得我脑子都大了。我说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见了。 他们说什么呀？ 女同志说话了，真讨厌，我们谈恋爱你听什么呀，没羞。 哦，误会了。 刚才是一段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看电影。2004年的11月，姜昆走马上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还为国家人事部中国文联授予了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的称号。姜昆十分热衷于公益事业，心连心、送温暖等各种义演活动都抢着去、争着去，被人们称作慰问专业户。姜昆自己也说，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如果说年轻时他酷爱曲艺艺术是出于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激情和艺术爱好的话，那么后来他所做的这一切更多的是源于对党、对人民、对艺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好了，到这儿今天的快乐之旅也就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旅途的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林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